OK。好，第二節回來啊嘛 ，Kelvin 又繼續介紹啦。 係啦，咁上次咧就講到話嗰、那個頭先個集咧就講到話嗰、那個內糧啦。 有個好好人嘅老闆，咁啊私人咁樣車翻你出去， 好感動。 咁啊行少半個鐘， 唔係嗰日諗住搭的士，但係唔知點樣 call 啊。咁所以就嗰、那個老闆非常之好，解決咗個問題。因為你都知道其實嗰啲火車如果 miss 咗一班就要等好耐 啊。係啊，即係你唔同東京地方五分鐘。 是啊是啊， 所以五分鐘一架已經叫做耐添啊。嗰啲譬如一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咧，即係一個鐘頭一班嘅，有好多。 所以就要 catch 到嗰個火車嘅時間 咯。亦都想提提大家，如果去一啲偏遠嘅地方，例如京都啦，甚至話日本東北啦，或者九州啦，有啲地方嗰個火車咧真係一個鐘頭一班。所以如果你要喺個 timing 上咧要 efficient 啲，你真係要睇曬嗰個 schedule， 係跟住先去。 我都極度建議咧，大家咧用手機 check 一 check JR 嗰、那個網站，因為咧 JR 個網站很好嘅，佢會 check 到曬幾時到邊個站嘅。咁呢個係好緊要，因為 我之前去過白濱啊，即係和歌山嗰邊，再落啲嘅白濱咧，佢係兩個鐘，個半鐘至兩個鐘頭一班車噶。你 miss 咗咧，你可以好耐都 咁嗰兩個鐘又唔知做咩， 係啊， 你又去加多唔到一個點點。 如果你很凍的時間，你就真的吃西北風的了，在個車站上。所以就是真的要預準個時間。 我試過了一次。 是啊。 下一集會講。真的很凍那次。 是啊。是啊。那我們回到另一個地方。 去上先。 是啊，去一上先。 這裡哪裡來 的呢？那這裡我們一離開這個京都，那我們去了名古屋上面的地方。那這個地方叫伊勢，有沒有去過啊 ?Sugo。 我就暫時沒去過。 有沒有聽過伊勢呢？ 伊勢梗係有聽過啦， 伊勢係咯，大家都知道伊勢好出名嘅，就係一個好又係一個好宗教色彩濃厚嘅一個叫做城市啦。咁佢其實咧最近啊，唔係最近啦，即係之前嗰一兩年咧，其實就六國嘅高峰會咧都係喺伊勢神社度舉行嘅喎。 即係呢個又冇乜印象喎。 有，其實佢係習近平都有去過㗎，我哋嘅主席 去過。 係啦，咁同埋本身奧巴馬都有去過啦。咁就喺日本嘅伊勢神社就開呢個六國高峰會嘅。咁我就點解會去伊勢咧？咁因為我完全係因為個伊勢神宮咧吸引到我，覺得要去睇一睇嘅。咁其實咧一落到伊勢站咧，哇！我個感覺都～好唔同，因為咧，你見到兩側咧，其實有啲黑色嘅地方咧，就係一啲叫做燈嘅一啲塔，我叫做燈塔。 燈嘅 stand。 係啦係啦，但其實佢有風鈴嘅喎。 係。 有風鈴㗎，即係變咗你一風一吹過咧，其實佢鈴鈴鈴鈴鈴㗎啦已經。佢係兩邊斜個參道都係呢啲 stand。 即係又係一樣現代結合古代嘅嘢。 係啊。 因為風鈴其實你現代冇乜邊種家具啊或者設施有噶嘛，咁但係燈喺古代又係冇噶嘛，咁又係將兩樣嘢夾埋一齊，但係又係 match 嘅。 係啊，咁你會成個覺得個感覺係啊，唔係淨係個景靚啦，但係係個耳仔都好似有個享受咁啊。原來啊，我去到呢笪地方係有咁嘅特別嘅情況嘅， 即係好似做生意咁樣，兩樣舊嘅嘢分開賣，其實係冇特色。 但係夾埋一齊咧，就好似有啲特別嘅嘢。冇錯， 但係咧唔陌生喎。你一睇就知道係乜嘢喎。咁先有佢嗰個 marketing strategy 要嘅目的啦，就係。 咁同埋都要講一講伊勢其實喺邊度？伊勢咧其實喺叫做名古屋再上面嘅， 北少少 係。咁但係都要搭成兩至三粒鐘㗎。 即係由京都搭， 唔喺名古屋。 名古屋大概都要兩個幾鐘， 兩個幾鐘至三粒鐘。咁咧其實伊勢咧其實即係嗰邊係出產龍蝦、鮑魚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話好想試下日本嘅龍蝦咧，其實嗰度係喺夏天係有龍蝦制噶。 龍蝦制， 冇錯，你可以喺嗰度食龍蝦嘅。 見唔見到梁太咧？唔知 道。我唔知啊。佢會唔會出嚟騎你？ 我中意食龍蝦嘅，咁但係喂，但係嗰邊嗰個龍蝦嗰個煮法會係日本食龍蝦，我就冇乜經驗。 燒為主， 成隻蛋或者刺身去燒。 我睇過佢哋好多賓館都係刺身同埋燒。 醫世啦，好去醫世， 醫世可以諗諗。 咩？我哋好多網友都中意食海鮮嘅，以我所知。 哦，係啊，係啊，你哋個海鮮聚會係咁咧就嗱，你見到近身，你見到嗰個燈塔啦，其實佢係幾靚嘅，真係本身我都覺得。 呢、這個神宮咧就分為內外兩宮， 冇錯，內宮同埋外宮。 而家你會講外先係咪？ 係啦，咁同埋咧留意翻，其實依度神社咧，依度神咪依世神宮咧，其實佢每二十年咧會遷宮一次嘅，聽講就係啦。咁呢個我要賣一賣廣告，點解咧？因為咧我就去依世神宮出面咧依間鋪頭咧就飲牛奶，但係我其實個重點唔係牛奶，其實重點係佢嘅雪糕。係，我從來都未食過咁好味嘅雪糕。 係咪牛奶味雪糕啊？ 佢係係啦係啦，即係軟雪糕嗰種。 軟雪糕係啊，我知道軟雪糕，但係牛奶味。係 啊，但我問過，因為我朋友識人問啦，咁佢就問過，咦？啲雪糕喺啲牛奶喺邊度嚟㗎啦？咁佢話其實係當地咧就即刻炸嘅。 即刻炸出嚟， 係啊， 炸出嚟嘅。 咁所以變咗咧係好新鮮嘅，同埋本身唔貴咯，本身係啦。所以 記唔記得大概幾錢一杯啊？ 好平嘅，好似300 yen 都冇。 每人兩杯啦，起碼。 係啊係啊，即係好唔係好。 去又食一杯，走又食一杯。 係啊，即係所以我哋都我走嗰陣時都特登跑翻去再去食一杯啊。 你都中意即係。要走一段路去吃某樣東西的。 是啊是啊是啊。咁一陣都會講多少少嘅， 係啦， 講多少少關於食嘅嘢嘅，呢個都係一個引子嚟嘅。咁你見到依世神社前面啦，哇，其實咧你係難以想像點解會咁靚嘅，因為呢個宮殿咧其實係我有個好深嘅感受，就係同大自然嗰個融合咧係去到一個極致啊！日本嘅文化同埋建築就係咁樣咯。咁呢個其實依世神宮咧就係日本因為好多神噶嘛，其實日本嘅神道教，咁佢其實係最大嗰個神就侍奉佢嘅，就叫依世神宮啦，係啦，天照啊。 內宮咧，我記得就係天照大元神，外咧就係豐壽大神， 冇錯， 豐壽大御神 係啦，掌管食物同埋太陽啱嘅，係 啦，即係一個天文台，一個就食環署， 係啦係啦。咁依世神宮，我覺得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啦，見到呢個外觀啦，咁再入去啦，呢個就係入去嗰個橋啦。咁你見到其實個當日好曬嘅，係好曬好曬好曬。咁但係咧，你本身見到佢啲嘢咧係好新淨。好新淨噶， 哇！地下一粒 出奇地新淨，我冇噶，不嬲都其實。 但又唔見佢有垃圾桶 啊！同埋咧，去親依世咧好特別嘅，你見唔到我哋最強大嘅強國人嘅， 即係佢哋唔會揀依世。 好，我未見過咯，即係唔係咁多咯。我相信真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熱門嘅景點，我相信對強國人嚟講係啦。但係係好多日本人去嘅，咁佢哋咧就好中意拖啲小朋友去當好似參觀。這個 museum 咁樣嘅一個節日咁樣咯，係啦。你見到佢哋啲日本好傳統嘅簾篷嘅一啲建築啦，咁我特別喜歡呢啲咁嘅設計嘅，所以變咗我都即係都影咗好多相。 我記得你提過，就係你會比較中意一啲古代嘅建築嘅。 嗯，係啊，尤其是日式嘅建築。咁所以都上次提過啦， 你屋企 都係係啦，咁大家都有睇過啦， 都見到好真係好有古代嗰個味道啊！ 係啊，係日式嘅設計咯，咁啊都其實幾靚嘅，我好欣賞佢哋嗰種即係入榫啊、飛檐啊嗰啲咁嘅設計啦，佢哋唔用釘噶嘛，以前係。咁你見到其實都仲有好多佢，同埋依世神宮咧有好多其實金也會镶咗啲金箔嘅，喺啲飾物上都會有嘅。咁我想講一講啦，因為呢個正宮咧其實係唔入得去參，即係唔認得影相嘅。咁但係咧，我想講隔離啲樹啊。咁你唔好睇嗰啲樹，其實哇好似好大棵咁，其實啲樹咧有好多過千年歷史啦。因為全部咧你留意一下啲人同埋樹嘅比例咧，係十個人都圍唔到一棵樹嘅。 但佢過千年都保養得咁好， 嗯， 就呢個佢嗰個歷史價值咯， 冇錯。同埋即係呢個更加睇到日本人對環境嗰個尊重，同埋佢對自然嗰種嘅崇拜啊，所以先至會有咁嘅效果咯。咁你見到呢棵樹啦？

要煲20分鐘，咁嗰個湯咧就會變成飯㗎啦。 哦， 你唔好打開嗰嚿嘢住咁樣。哦，20分鐘咁樣解釋咗幾耐，但係佢解釋完之後，基本上都差唔多有得食啦。 哦， 喺南山道嘅蛋幾好食啊，因為嗰次去就秋天食個熱辣辣嘅煲仔飯，哇，非常之正，同埋嗰度又係要排隊嘅，都排咗半個鐘頭先食到。 其實即係京都好多食肆其實都要排隊，即係呢個都要俾心理準備。咁留意翻啦，我咧就食過兩次懷石料理嘅，咁兩次體驗都好唔同。咁一次咧就係夜晚去食，一次就係晏晝去食。咁咧而家 show 呢幅相咧就係晏晝啊，未食到懷石料理住，唔好意思，我講一講少少京都另一間。如果譬如有去開coffee shop 嘅咧。呢間咧都係好特別嘅，咁我真係特登去揾嘅，咁啊 show 少少相啦。出面好西式嘅，但係咧入邊咧， 哇書卷味嚟嘅喎呢啲， 係啊係啊，好靚㗎其實。 但係又裏邊咧，我覺得佢有少少民初時代嘅感覺。 係啊係啊，好 Muji 咁樣嘅嗰個感覺。咁但係咧就我又係睇到雜誌，覺得哇好靚，我想去睇一睇咁樣咯。咁你見到其實佢啲擺設啊，各方面咧都好細緻嘅。咁所以如果你去京都啊，我想嘆杯咖啡啊，或者點點點咧，其實都有地方嘅，唔係淨係沙北嘅。咁可以 沙北就買杯嘅啫，我覺得。 係啦係啦係啦。 買咖啡就去第二度。 你見到佢，就算你整件蛋糕，甚至佢連佢嗰啲餐具咧，都係好細緻噶，好別緻噶。 呢個幾層喎？嗰呢嚿 係啊， 即係唔係就咁奶油咁樣啤出嚟 嘅 喎？ 係，所以變即係同埋好食嘅其實。仲有很多餅叫 ice drop cafe， 佢仲要圓形喎，整到圓形係好考嗰個功夫嘅喎，即係唔同你四四方方咁樣切出嚟就係。係 啊係啊，即係你同埋係你會覺得係好可以係享受一個下晝咯。 即係食到佢嗰個味道之外，仲食到佢嘅心機。 嗯，係。咁呢度咧講懷石料理啦，啊 ，sorry， 終於 去翻正題，唔好意思。因為咧，其實我講一講懷石料理咧，大家同啲聽眾講一講，日頭食同埋夜晚食係好大分別嘅，價錢上 ，OK， 好大分別。因為我第一次去咧係去一間喺二條城附近食嘅一間好出名嘅懷石料理，哇，嗰、那個環境係一流嘅，隔我直情係一間獨立嘅房，出面就小橋流水。仲有嗰啲即係卜卜卜咁，即係嗰啲鐘，即係嗰啲 竹啊， 竹嗰啲係啦， 啲水流到一個 位就 位就會卜落嚟。 係啦係啦，佢仲會有師傅咧，特登喺你面前開爐燒嘅。係，但係咧嗰一餐咧就真係我奉勸大家要帶足現金，啊信用卡都收嘅其實。 信用卡都、OK、 收嘅。咁嗰次咧我就真係冇諗過咁貴嘅其實。好出洋相嗰次，因為我特登咧，因為一般人入食懷石料理咧係坐車去嘅，嗰間好名貴嘅，咁佢係特別係一個高起嘅地方，係坐啲車上去嘅。咁咧，我哋咧，我同我朋友咧就行過去嘅，行過去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問佢，咦係咪？我又唔識日文，都問佢係咪呢間即係可以食懷石料理。佢話係啊。咁佢哋見我哋兩個咁個樣咁後生，要我哋學生啊。咁佢就話俾佢知。仲用佢英文講咧，佢話其實我哋嘅懷石料理係呢個價錢嘅喎，你哋 O 唔 OK 啊？佢驚你俾唔起錢啊。 OK。 點解咧？原來我明啦，因為佢最平嗰個餐都3000蚊一位。 3000蚊一位。 港紙啊。 港紙。 唔係3000 yen 啊。 哦，3000蚊港紙 一位啊。 一位最平嘅啦。 最平嘅啦，嗰、那個餐啊。 OK。 咁你都覺得好驚人嘅，其實已經。 好驚人喎、啊！ 即係食一餐懷石料理，原來是要成6000蚊嘅，如果要同埋女朋友去，假設 大件事喎，真 係成個 trip 噶啦已經。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啊，當然係好好好食嘅，即係覺得好別緻啊，擺曬喺台度啊。 但有啲乜嘢食咧？ 嗱，呢個咧就係今年我係 可以去相，唔該。 今年我去嘅，今年去咧就係食晏晝嘅。 呢個係前菜嚟啊，係咪啊？ 呢個係魚嚟嘅。 魚，但係佢係頭盤啫。 Sashimi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見到佢都係我唔知咩魚啦，但係係幾好食嘅。即係咁，仲有啲相嘅。咁你見到啊，哇！呢個大家都知係咩嚟㗎啦，應該係鮑魚啦。上面嗰係鮑魚， 係啦，下面嗰、那個係嗰、那個應該係節瓜類啦，本身。 但佢係用個乜嘢汁？是它是 清湯來的，是的。不過留意一下，其實下午吃的便宜很多，便宜很多。 但你剛才說的3000港元，那個是夜晚， 夜晚。 下午呢？1000行不行？ 我想1000元左右。 1000港元。 合理很多，覺得，okay。 即是個感受你會覺得，哇，吃了1000元，即是下午都叫做合理一點，這些叫做。還有這個呢很特別，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好吃，這個這個你是估不到是什麼來的，你估一下是什麼來的， 想想先， 肉類來的，給我提示。 蝦咯，是不是蝦卷那樣的東西？ 白鱔。 白鱔。 鱔肉，它去曬骨，全部去曬骨。 但它用什麼醬汁製作的，這個？ 它是炸，酥炸。 酥炸的白鱔，去骨白鱔。嗯， 是很特別的。咁 食落口就一定很滑㗎。 是啊，是啊。咁呢啲 side dish 啦，都幾別緻嘅。咁你見到其實頭先都四碟啦，四五碟㗎啦。咁呢個就係個甜品啦。咁有啲柚子嘅酒啦， 柚子酒 好出，即係去即日本都會飲㗎啦。其實基本上，咁仲有啲熱菜啦。 呢個係蓮藕。 呢個係其實佢蓮藕啦，白色嗰嚿咧，其實係嗰啲米漿做成嗰啲團嚟嘅。嗯。咁裡面有啲餡嘅，咁我又唔記得咗係咩餡啦，已經。咁係啦，咁呢個都係你見到好多碟啦，已經本身呢個係油炸嘅一個。都似其實好似咩咧？煎堆嗰、那個， 煎堆嗰、那個嗰、那個皮 係啦，帶鹹嘅 鹹 係鹹食嚟嘅。咁啊都幾別緻嘅其實。咁啊呢個呢、這個係鴨胸， 鴨胸 嗯鴨胸， 即係遠睇以為叉燒添。 有苦瓜啦，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其實晏晝同埋夜晚咧，其實夜晚會多3-4碟餸到啦，即係嗰個分別。 但呢個係嗰個咩面嚟嘅係咪啊？ 面米粉 冷面 冷米粉 凍㗎嘛呢個 凍食嘅凍食嘅。咁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去開京都咧，真係要去試下。但係我就奉勸大家晏晝先去啦。 晏晝好去啦，係啦，唔好等到夜晚先去。 冇夜晚，因為夜晚真係好貴，我都覺得好心痛。其實以前，但係為咗當年為咗面子。 面子唔係咁， 都一定要近一近 都要食一食一餐嘢嘅，我覺得。 所以 如果人哋問你去淮石寮，你都未食過啊？ 咁係 又好似講唔通咁樣。 所以係咯，所以大家真係要要留意咯。本身即係當然你話如果我想揾一啲出名嘅淮石寮，你或者係真係想覺得唔錯嘅淮石寮，我都可以介紹嘅。咁但係當然要即係啲各位網友或者係聽眾啦，都有要求咧，咁我就會講一講究竟邊度可以食到好嘅淮石寮。 咁但係呢個係成個 set 最後咩啊？ 最後㗎啦，最後㗎啦，其實都最後仲有一杯嘢嘅。 我仲有一杯。 呢杯咧係梅子嘅酒嚟嘅，梅子酒嚟嘅。咁啊，即係你可以睇到，其實呢個係見到，其實呢個見到京都塔㗎， 嗯， 係啦，成個京都嘅景觀係睇到曬嘅， 嗯，即係都個即係個風景都值回翻票價先啦。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上年嗰個 trip 咧，真係我可以形容係一個即係叫豪華團嚟㗎。真係， 我淨係聽你講呢餐都好豪華啦，唔使成個 trip， 淨係有呢一餐已經可以冠名為一個豪華團啦。我覺得 豪華團嚟。 喂，講真，我自己真係唔捨得。我食過最貴嗰餐都係10,000 yen 嘅神户牛柳啫。我諗好多人都食過啦。 嗯，咁啊，所以變咗真係不過我覺得其實要試一下嘅，即係點咩叫淮石料理？即係你要睇下點解咁多道餸，點解咁？當然你話喺電視裏面睇到排列曬咁整齊嗰啲咧，係冇可能嘅，因為佢要逐道出俾你嘅。咁、排曬喺度嗰啲係放影相嘅啫。係 係係。 所以 等你食完一道啊，感受完啦，先再嚟下一個感受，亦都係懷石料理嘅其中一個精神咧。就佢其實唔希望你一嚟好多。知道自己撈埋一齊食， 同埋留意翻咧，其實淮石料理係會經常變嘅個 menu， 因為咧其實佢哋係嗰個宗旨係想用當時最得領嘅食材去整一個最名貴嘅菜式俾你哋，咁所以呢個就係淮石料理嘅精神咯。 即係除咗嗰個 功夫心思之外，仲要係配合翻個季節，幾樣嘢配合翻，所以點解咁貴啦？ 係啦，係啦， 就係背後有咁多部署嘅原來。 冇錯，冇錯，冇錯。 好啦， 咦？咁我哋 係啦，咁今次咧咁樣，好多謝阿 Kelvin 咁樣帶我哋去玩，帶我哋去食。仲要吃得好貴，唔緊要，係啦，咁咪個咁嗰個雪糕咪 雪糕平啲啦， 平民價啲啦，係嘛？咁 都唔係好離地嘅啫， 唔係嘅。咁其實一啲係特色咯，即係去旅行又唔係話純粹睇個價錢，要睇埋背後嗰個特色。 啊、不過 有兩張相我都想 show 一 show 嘅，有機會啦嚇，再可以講 相嗰邊，唔該。 係啦。咁啊，俾有機會講一講呢笪地方啦。咁啊，呢一笪咧其實已經離開咗日本噶啦。其實，咁啊，阿 Suko， 你知唔知呢笪地咩地方咧？從相嘅牽上 面，未睇到，即係比較暗呢個真 係。嗱，呢個係火把啦，好明顯。 係。 呢個係火把，但喺街路有個火把喎。 我睇到好似支箭咁樣咯。 火把嚟嘅，佢上面點火。好啦，再下一張相又有個 hints 嘅，咁呢個我啦咁樣啦。 係。 咁但係發覺後面 而家靚仔啲嘢，我覺得 唔係都 OK 嘅。咁咧，其實呢一笪地方咧就係而家陽光與海灘啦。你有冇印象係？ 夏威夷。 冇錯啦，其實有機會我都會再講一講夏威夷啦。咁啊，即係上嚟講一講，呢個係夏威夷好出名嘅威基基海灘。咁其實夏威夷我去過兩次嘅，咁好細個去過一次，咁之後我再翻去睇一次，咁所以變咗都幾值得，我覺得去嘅。同埋咧，夏威夷咧其實係好多人都唔知啊，係日本嘅第二個國家嚟嘅，我覺得係。 我記得睇以前嗰啲日劇，佢有時都好有意無意咁樣。提到夏威夷呢個地方， 超多日本人， 超多日本人， 超多日本人。你係去到以為係日本嘅第二個日本，因為真係好多日本人去夏威夷嘅。 我記得嗰套日劇《Good Luck》，佢好似第一集第一場就係講阿木村拓哉就喺個夏威夷曬太陽。我有冇記錯？ 係啊，冇記錯。 嗰個就係夏威夷， 夏威夷嚟噶。所以變咗其實即係都有少少 related to 日本嘅，所以你見到佢同埋佢有啲當地嘅文化係幾特別嘅。咁我又幾開心，因為點解咧？我係識當地嘅朋友嘅。 哦、okay。 咁佢直情車我周圍玩嘅，當時。咁有機會再講啦。 即係阿 Kevin 除咗熱愛日本之外咧，咁其實跳出咗日本咧，咁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國家咧，阿 Kevin 都熟悉同埋喜愛嘅。咁我自己都係，我除咗日本咧之外咧，就仲好中意泰國同埋德國嘅。咁咧呢啲話題咧嚟緊會有。 係啦，我哋俾個引子。 係啦，阿 Kelvin 嚟緊， 吊住你哋引先啦， 繼續上嚟啦，係咪？係啦。 係啊。 好。 好。 咁啊，今集完啦，咁啊，多謝各位。 好。